各位网上的弟兄姊妹平安。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开始了这个哥罗西书，这一卷是保罗的监狱书信。哥罗西书很大程度上面是由一位的信徒，就叫做以巴弗，以及是一些是保罗在他那个报道旅程当中信主的人所是建立的。保罗自己他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而当时这个地方的教会是遇到是异端和抵触真理的哲学思想所渗透，所以保罗就写这一卷的书信去责备这些错误的教导。更加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高举基督，他是拥有绝对的尊贵荣耀，以及在经文里面要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信徒，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建造在什么的根基上面。上一堂我们是思想第一章的一至十一节，这十一节的经文基本上是保罗他个人的感谢和祈求，是他对哥罗西教会的感谢祈求，也都包括有他语重心长的勉励说话。而由十五节到二十节是一段基督论的经文解释。基督论即是 Christology 或者是 Doctrine of Christ。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是很详细并且是很有条理来到解释耶稣基督究竟是哪一个。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详细来到去解释呢？大家可能都记得我之前所讲的，就是说哥罗西教会基本上他们是面对着是三种不同的异端和哲学思想的威胁。第一就是犹太的律法主义，第二就是洛斯底主义，第三就是那种的苦行禁欲主义。我们称这些的主义就叫做是混合神学思想，一个或者叫 hybrid theology， 意思就是说将一些的杂质那种的思想学说或者行为守则就是渗透入去真理当中，是完全将基督这位尼赛亚的本质是作了一个错误的解释。所以保罗为了要维护基督的神圣、超越性的地位以及基督的荣耀，因而他写出了十五至二十节，一章十五至二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本来我是打算是今天就讲完这六节的经文，但是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实在是太过丰富，所以我就是分两次来到去讲述。今天我们只是看两节的经文，就是十五、十六节。德国有一位的作家叫做 Jennifer Tiger。有一天他在这个的德国汉堡的图书馆里面呢，就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有关于他自己家族一本的传记。在他看的时候他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呢？就是发现原来自己的外祖父，这个叫 Amon Goer， 原来他是纳粹时期在波兰这个叫做 Plaszow 集中营里面其中一个指挥官。即是说他的外祖父 是一个刽子手，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可能如果你看过这个《舒特拉的名单》这部戏，你都是知道这个的集中营。这一位的 Jennifer Tiger， 他不敢相信是这件这么不光彩的历史事实居然是发生在自己的家族传记上面。当时他想什么呢？就是说以他自己是半个黑人血统的女性，若果他是生长于他外祖父的年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一定是被他的外祖父来到去谋杀。就是因为这一本含有大屠杀那个家族的传记，一个是 family biography， 就令到这个 Jennifer Tiger， 他是不是一个哀伤和一个是极之严重的抑郁的境况当中。今天我们去思想另一个人物，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一段最重要的传记，这一段的传记若果我们清楚的时候，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15章15至20节，而这一段的经文也都可以说是哥罗西书里面的高峰，是这一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是讲到基督的超越性，他的优越性 preeminence, supremacy。保罗他高举基督的尊贵、荣耀、权能。他讲到是没有任何被造之物可以跟基督来到是相比，又或者可以在地位上面可以媲美基督。没有。老实讲，这六节的基督论这段的经文，其实我自己所能明白又或者我能够了解的，其实都是很有限。因为在神的创造当中是有看得见，是有看不见的世界，或者叫做是灵界。例如在灵界当中是有天使，而天使当中也都有堕落的天使，即是撒旦、魔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是经历得到，但是我们又看不到的。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是去留心去思想今日这一段的圣经，特别是遇到一些是否定基督神圣的异端，否定基督神圣的异端，例如是耶和华见证人。如果你想知道他们错在哪里，又甚至乎你希望你是可以懂得怎样来到去纠正他们，这几节的圣经其实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第十五节的上半节就是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新译本是，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我们的肉眼当然就不能够是见到神的本体。但是主耶稣他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主耶稣是看不到的神的形象。 形象 image 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过一首的诗歌啊，可能当中很多人都唱过的了。这首诗歌就是 In the image of God， 表示就是人是按住神的形象是被造的，人和其他被造之物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就是人里面，我们的里面是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不是讲在肉体上面的身形或者是样貌是相似的一种，不是这些，乃是指到神的属性，神的美德，例如神的爱，他的怜悯，他的公平等等，这些的特性很大程度上面我们都有。但是自从是人犯了罪之后，人里面与神相似的形象就受到损坏，受到破坏，以致是 distorted。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是有神的形象，多多少少你和我都有些爱心，多多少少你和我都有一些怜悯之心，也都多多少少你和我都有一种的公平公正的心，只不过是不及得上是犯罪之前的完美，及不得上。神的形象，神的形象，保罗在这里是用了 icon 这个的希腊文。我们都知道 icon 的意思就是一种的代表，那个的意思，一种的代表。例如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加拿大可能认为 Tim Horton 就是加拿大的 icon， 又或者这个的是 NHL 的这个的是冰上足棍球的球队 NHL 那队的 Team Canucks 就是温哥华的 icon。 所以主耶稣说，他说你想见到神吗？看我就可以了。在这个的约翰福音14:9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回来这里就是说，这里讲主耶稣是神的形象，其实就是表明了主耶稣和神一样，他有神的神性，有神一切的本性，可以这样来到去形容，就是说主耶稣和我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别，主耶稣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世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是被创造的，但是主耶稣本身他就是神的形象，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就正如在希伯来书1:3里面所说，这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是神本体的真像。在我们当中，我知道其实有些人是喜欢是摄影，即是影相的。现在摄影差不多，我相信是全部都用晒那个数码 digital 那种的方式。好像现在是拍摄紧我那个的是这个讲道，是用一个的 smartphone， 里面是内置了有一个的数码相机。以前我们影相 就一定是要先去买菲林，买完菲林就摆在个相机的里面，拍完之后就要拎去铺头来到是晒相。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知道亦都会见过什么叫做菲林。但若果你不知道，你说从来都没有见过菲林的话，我就恭喜你了，因为你还是年轻。用菲林来到拍照，即是说当你拍的时候就会是有光线就透过这个相机前面的镜头是照射在那个菲林的胶片上面。而菲林上面是有一种的我们叫做是银色的微粒，叫做是 silver bromide crystal。即是这些的微粒就在那个菲林里面接触到有光透入来的时候就会是叫曝光。一曝光呢跟着个菲林就会产生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出来。它跟周围没有曝光那些的银色微粒就分别了出来，两样不同出来。但是这个的菲林的底片仍然是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个的影像。而这种影像呢我们称为叫做是潜影 ,a latent image。即有个影像但看不到的肉眼。但若果你晓得去冲晒或者是去制作 process 的时候，你就会将一些叫做是叫做显影剂，一些的 developer 就是放在已经曝光这些的银色微粒里面。你做这个的是冲晒的时候就将那个影像就会是现了出来。现出来的时候呢个肉眼就可以睇得到，然后再经过一啲嘅冲洗干燥嘅过程，最终就能够将呢一个嘅底片係打成，即係打印成一个照片出嚟，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嘅 process， 一个过程。主耶稣佢道成肉身嚟到世界之前，我哋唔可以从肉眼之中去睇到神，亦都唔可以凭自己嗰个嘅想象、嗰个嘅思想去明白究竟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唔可以。但系主耶稣佢成为人嘅样式之后，凭佢喺地上嘅生活，特别系佢最后那三年半的时间，人就可以明白了。可以明白什么呢？就是可以明白或者知道，哦，原来神就是这样。原来这些就是神的属性。原来这些就是神的性情。原来这些就是神的美德。十五节的下半部，下半部就是说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而这一句的说话如果在环球圣经译本就是说是长子在一切受造之上。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你知不知道很多的异端一见到这四个字是首生的，是首生的这四个字就非常开心。因为这四个字似乎就是否定了基督是创造主。因为这些异端他们说还不是这里圣经明明说耶稣是第一个被造的首生嘛 ，firstborn 嘛，即是说耶稣 同我哋其他人嗰个嘅分别，只不过系佢俾我哋系早出世而已。啊，呢、这个四个字啊，是首生的，就明明就系话耶稣都系受造之物啦，同其他被造嘅天使一样，只不过佢系首先被造咁解啫嘛。若果咁样解释嘅时候，你会发觉，当你睇落去经文嘅时候，例如喺第十八节，我哋今日系唔能够详细解释第十八节，但系第十八节就系话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啊，呢句说话出咗好大问题啦。如果首正话嗰个嘅首生就系讲紧系好似我哋系出生。或者被造那种的解释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主耶稣那三年半传道的生涯里面，他曾经行过不同的神迹，是使到是死人的身体是复活过来。例如这个的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后会复活，他并不是第一个从死里复生的，若果是根据之前那个解释。因此十五节的下半节这四个字是首生的，他不是讲紧在时间上面那个的先后次序 chronological，不是讲紧那种，不是讲紧时间上面的先后次序，而是指到耶稣那个的地位，那个的独特性，这个的首生，是指到这一方面。所以我们暂时不要将人类那一种出生的观念，那种的字眼是放在里面，一定是将出生这个的观念是除去。首先 firstborn 或者是首生，希列文就是 prototokos 的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那个意思，最重要是讲到那个地位上面，是讲到那个次序上面的首位，是 first in rank 或者是 first in importance。我们看回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被称为儿子长子，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这样讲，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英文就是 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Israel is my sonMy firstborn。 这里神对以色列人的称呼，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很明显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和神那种的特殊关系。以色列人这个的民族，神说这个的民族是我特别所拣选出来的，他们跟其他的民族是有分别的，我是特别赐给他有额外的恩典，他有特别的地位，这个就是那个长子的意思。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诗篇八十九篇廿一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I will also make him my firstborn, the highest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即是说神要立大卫为他的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们都知道大卫是 耶西这么多个儿子之中是最小的一个，他不可能是长子。很明显经文的意思，这里长子是指到虽然大卫是耶西最小的儿子，但是因为大卫自己的谦卑以及是诚实，而是特别蒙神的眷顾，特别是得着神所赐给他特别的权利，将他的地位来到去提升。所以因着这些的是旧约的背景，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明白保罗在这里是用首生 firstborn 的意思是什么了。原来就是表明主耶稣的尊贵以及是权柄，是 first in rank 或者是 first in importance。 而第十五节的最后一句，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我们绝对不可以误会为就是说基督是一切受造之物之中首先被造的，绝对不可以。那是说基督是和一切受造之物是清楚的分别出来，他不是受造的，他是那是说在受造之先，受造者之先。就好似是我哋个个都知道噶啦，就系、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边所讲，佢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即系话喺宇宙万物被创造之先，就有了基督。基督喺神嘅里边，从空虚运动。就创造了一切。一个的字眼叫做 ex nihilo， ex nihilo 就是说是 create everything out of nothing， 从什么都没有当中来到去创造出来。那我就更加明白主耶稣那个地位是怎样。而最后我们看第十六节，第十六节就是说，是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坐王位的，或是作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做的，万有都是藉着他，又是为着他而做的。在哥罗西教会，这一些传异端的人，他们以为就在神和物质的世界之间是有不同等级的被造之物。这些被造之物有些是被称为天使，有些就或者是属灵的是媒介一啲一方面，佢哋认为呢一啲嘅天使，佢哋系同耶稣系同等嘅，甚至有一啲系比耶稣基督嗰个嘅等级就更加嘅高。例如好似呢一个嘅天使长米迦勒，有好多嘅异端认为佢嘅地位。仲比耶稣更加的高。保罗因此是用这一节的经文，他带出两个的理由来到去证明以上这个的理论是错误的。首先保罗就是说明，他很明明的讲到这一些的天使又或者那些的属灵 的媒介都是被造之物，是耶稣基督所创造出来的。若果 不是主所创造，这些一切根本就不会存在。而另一方面二章十五节，迟两堂是会讲到的了，就是说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老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这些地上执政的掌权的，他废除了他们的权势，所以他们不能够是高过耶稣基督，亦都不能够是跟耶稣基督是有同等的地位。这个是十六节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的证明。而在第十六节的下半节，就是说万有都是藉着他又是为着他而做的。下半节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不单单是创造的主，而且万有都是为了祂而被造的，即是说万有的存在是为了彰显祂的荣耀，万有的存在是为了完成祂的计划和目的。今天虽然我们是要面对一个是立立乱的世界，但我们要面对一个新冠状疫情肆虐的世界，兼且在这些的环境动乱疫症当中，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我们很多问题，但因为人的头脑知识有限，所以我们很难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从哥罗西书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创造的主，祂是那一位被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父神的真像。主耶稣也是永恒，是万有之先已经存在，而祂也是至高全能的神。A.W. Tozer 图书博士或者是图书牧师，他一本书叫做 I call it heresy， 就是说我称呼他为异端。他在书里面的第一章，他就开宗明义地说，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都是在那个异端的状态当中，因为他们只是需要救主而不需要服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完全看不到主耶稣是他们的主。图书博士他呼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求主都是在今天的信息当中都帮助我们不单单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那是真正可以让祂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居首位掌王权，亦都我们可以是以行动来到是跟从基督。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你是不单单创造万物的主，你更加是万有都在你所掌管当中。求主都是让我们今天也都不是单单听到你的说话，那是帮助我们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凡事都是居首位，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可以投靠你，可以是依靠你。也都是求主来到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尝试有能力去来到传扬你，来到见证你，而不是我们白占土地。我们要有一个的使命来到去传福音，传扬你的作为，传扬你那个的超越性。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回应诗是我们所熟悉的你真伟大，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讴歌颂赞这一位的创造主。